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辣白饭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咁今日提早咗做节目嘅，咁今日坐喺我隔篱嘅 Anthony 啦， 系 咪好卵似样？ 我记得以前咧，即系喺迷米啊嗰度咧，阿萧太系搞错咗我系你嘅，大佬真系大镬， 唔系好大镬啫，你烦我都未食得多啫，你做个节目做下巴做咁耐， 唔系嗰阵时啊，嗰阵时啦，系嘛，咁就我同阿 Raymond 都好耐冇做节目啦，咁因为自从嗰阵时怒炒之后，都好耐未即系一齐做过啦，咁样样，咁啊，即系因为其实咧。咁啊，近排就其實 suppose 咧咁悶咧，就好多爐炒嘅題材嘅。咁啊，即係譬如你話， 屌阿土揾過我一次，跟住我同阿土講話，你可唔可以揀平一錄啊？嗱，即係時間我真係唔係好多，你揀平一錄我同佢錄啊。咁佢又潛咗水。 嗯， 录 OK 嘅冇问题。 唔系，即系嗰样嘢， 做麻甩节目就冇咁 tense 嘅个人。 系啦，嗰样嘢又系唔使点样做准备啊，咁样样。即系你平时你见到啲喺网上面扫到啲乜嘢，然之后咪顺手拿来咁样样，咪就系、是，即系喺度讲翻自己嗰啲生活经验啊，系，即系讲翻自己年代啊嗰、那个感受啊。即系你譬如郭富城咁样样，系嘛？喂，你觉得佢堕唔堕落咧？系嘛？即系喂，十个人有十个意见，系嘛？我又唔觉得好堕落。 咁不如唔好讲正经嘢啦，讲呢啲嘢。 唔系，我觉得系喎，讲真，即系因为其实你而家 识玩中国 iPad 佢哋真系。 你而家香港政治太过淹闷啦，系咪？即系你唔通喂，你又话你又讲翻前两日游行咩？系咪？ 唔好喂，呢嗱呢 讲嚟都多余啫。 唔系游行始终都要补两句， 系要补。 你有去啊？ 我冇啊，冇。 你唔好讲俾我听，你有去啊？你有去，我唔知点兜啊？问题系咁，当然就系好多人吹，仲梗系啦。嗱，即系唔使讲嘢嘅，欧轩我系撑嘅， 系 一民阵发言人系咪？ 系 问题就系话你跟去嗰啲人，究竟系咪抱住一个乜？嘢嘅 expectation 去呢个游行咧，即系我完全搞唔清楚，就系话你未开始你就已经同警方讲，我哋游行得二三百个人，咁我问你，点解你会觉得二三百个人游行值得搞咧？冇 at hot 嘢嘅，你又系讲话你喂我要真普选啊，我唔要咩咩咩冇筛选啊，乜乜柒柒啊，喂嗰啲嘢系1997讲到而家噶咯。咁点解你而家搞个游行咧？ 唔系我听呢个咩咧？听下 D100，咁 D100好嘅呢排咧，佢喺 YouTube 咧又搞咗只 channel 啦，即系会剪啲片上去嘅。咁我就好似唔知睇下阿快必啊，佢今日有讲过嘅。咁啊快必就即系。好唔知阿边个李慧玲问佢啊，喂你有咩诉求啊？你唔好讲个口号出嚟啊，咁嗰类咁嘅嘢啦。即系佢一时三刻佢都谂唔起嘅，大佬，佢自己都谂唔起嘅嗰样嘢。 唔系，我证实佢打个电话问下人先，即系佢唔系自己谂唔起，佢唔知，佢唔识，佢打个电话问下。不过即系公平啲讲，佢系有诉求，问题就 系 话有啲嘢佢自己都讲唔过去咧，即系好难揸住支麦讲，即系好难，即系好难坦白。即系我明白，有人即系睇咗我同阿马仔上个礼拜五喺埋六个节目啦。即系你好多人要求，今朝啫唔系，佢就叫我喂，咁不如你上天外有天， 你有冇上过先？ 咁冇啦，唔系，真系唔想上， 系 冇兴趣。 OK， 喂，我唔 即系你觉得会闹交嘅。 点捻样答你咧？好捻坦白，系 OK， 即系嗱。有时啲嘢 唔系，因为嗱，好得意噶。你见到阿快必咧，即系其实咧喺D100就一个毛系嘛，咁就喺佢自己天外有天主场嗰边咧，就完全两个毛系嘛。即系跟住仲要大镬咧，就系其实佢同呢个大班一齐坐埋做节目嘅时候，又另一个毛喎。 唔系，我相信佢同大班做节目就忍得好辛苦嘅。 系 吓，即系事实上，但系问题就系话你问我佢系咪一个好清楚嘅形象咧？大家都会知道快必系咩样，佢会大概嘅。讲嘢嘅时候个表情系点，啲动作系点，但系冇人话到俾我听，究竟快必主张嘅系咩嘢？ 咁我問你呢一樣嘢係即係嗱，我就好坦白㗎啦，我就認為呢一樣嘢係失敗嘅、 嗯， 因為你根本就完全代表唔到一個政團嘅一個綱領一個路線。OK， 咁所以點解我又重複翻啦？點解我嗰時講劉家雄路線就係人民力量嘅路線 ？That's why 咯，你見到劉家雄就係諗起佢嘅論述個路線係點就等於人民力量嘅論述都好清楚好清楚噶。問題就係話你見到快必做唔到呢樣嘢 ，OK， 咁做唔到做唔到咪失敗咯？簡單即係再講得簡單一啲，有時啲嘢唔係想拗唔拗，而係話拗嚟有冇公共性。即係好坦白講一。个咁样即系组，即系大佬一个咁嘅 size 嘅政团，咁你话有冇公共性咧？咁佢路线咪你点都得啦，冇乜所谓啦。咁你条路线有人跟，你咪多啲人游行咯，冇人跟咪算咯，系咪？我觉得真系冇乜公共性可以讨论嘅。问题就系话我要讲嘅，要回应嘅嗰啲公开讲得嘅。啊、有啲公開唔講得噶嘛，咁咪唔講住咯，係咪？咁、冇人撩我，我唔會講嘅，即係我講真，即係唔會特別講嘅、但係實際上我公開講得嘅，真係好 solid 嘅一個疑問嘅。你大把方式做回應啊，你可以寫封公開信，你可以做節目嚇，冇、你整個 Facebook Live 又得，你答唔答唔答罷就咯，有乜所謂啫？即係我覺得有乜大不了？唔通又好似阿教主咁啊？阿邊個 block 咗邊個？我喂我又要出個 post 啊？又話要公開割席啊？喂咁撚得閒咩？屌、即係你就得閒搞。二三百嘅人游行啫，我真系冇乜时间啊嘛！即系琴日我喺 Facebook 我讲咗一样嘢啫。如果你自己都即系对呢个游行嘅人数冇乜信心，阿毛哥都话：，个呼吁嘅时间仓促啊，咁可唔可以呼吁下礼拜啊？可唔可以呼吁一个月之后啊？ 最好笑就其实毛哥佢自己挑战阿罗永聪啊嘛，叫佢都嚟埋游行啊嘛，系嘛？咁即系呢个系好大镬嘅，因为其实讲真，你唔好话叫罗永聪啦，你连自己阵营嘅人你都叫唔到嚟游行啦，更何况罗永聪系咪？即系你根本上你而家嗰个情况就系我哋最怕就系见到一个示威变咗示弱嘅情况啊嘛。 你觉得二三百个人系咪示弱先？ 其实是的，我真的觉得是弱的。即是你我最怕就是你现在呢你是变到好像即是交污团这样，即是为搞而搞的是吗？即是不是没人说他们会什么的，即是他不搞的话啊，即是我想不会说有人会埋怨他们啊，你们是不是放弃了自己那个原则啊，是吗？为什么今天旺角见不到你啊？不会的，是吗？但是你搞的，喂，即是不是人家不是当你好像法轮功这样，即是在识时识后的时候那你不是见到你啊这样咯。那但是你对于那个公众啊那个影响力来讲有几大呢，是吗？即是或者可能他们真的不 care 的，因为坦白讲啊，你就是讲毛哥咁计啊，其实他不是很 care， 他现在去到现在都不是很 care 他点样睇佢啊？咁样，喂，好简单啫嘛。上次我哋华文嗰次嘅即系 annual dinner 咁样， 佢冇嚟啊？ 佢有嚟， 好似有嚟。 佢闹嗰啲闹佢嘅人，话你闹我啲人全部都系错嘅咁样样。咁我见到佢系好火嘅，其实系。 佢饮杯算啦。 咁啊， 错所谓一点。 唔系好介怀嘅，其实我去到今时今日都即系未放得低，好明显呢样嘢就。但系你有时，但系你见即系如果你话你虽然你话同一个。即是同一役啦，系嘛？你譬如你话自决派，咁你见到啊，即系譬如我见到 Oscar 嗰啲，咁就都有倾有讲喎，乜嘢嘅？讲真，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去到就系话，嗰、那个薯片现象，即系出咗嚟之后，你话成个特首选举之后，最大問題就係話，你唔好話同建制派點樣大和解啊！即係呢個係好笑啦，係嘛？唔係你而家連啊，你即係呢一個叫做係泛民裏邊，即係你話非建制派裏邊都和解唔到啦。而呢樣嘢係更加緊要噶嘛？咁呢個時候你自己搞一個遊行咁樣樣，我覺得就我唔知而家係咪即係咪冇咗嗰個飯盒會噶啦？定乜叫嘢 G20 啊嘛 ？G27 定 我證實 係啦 ，G27 之類嗰樣嘢啊嘛，好似係。咁我唔知 你點開會嗰啲冚唪唥都唔係當事人，即係每一個 即係嗰啲助理嚟 嘅，係啦，每一個派系都派一個助理去開，咁、有時助理都冇，咁但係問題助理喺度做乜都食飯同聽嘅啫， 咁即係， 咁你即係點咧？即係花生台派代表去開會，派水去開咧咁，喂大佬。 咁你又唔好睇唔好啊！你又唔好咁即系咁样。 唔系阿水去到都系做自己嘢嘅啫。佢唔会喐喐而谈。喂，我代表阿土啊讲呢样，我代表 Anthony 啊讲嗰样，我代表阿 B 哥啊讲呢样。喂，阿 B 哥嘅嘢讲，你叫阿 B 哥自己坐落嚟啊，老尾系咪咁意思啊？即系你而家叫个唔关事嘅人去开会，咁啊叫反会。 唔系坦白讲啊，就系其实讲真，即系你话薯片，你话你话所谓即系喺特首选举里边。叫做是策略性支持过薯片的人呢，即是你说喂他们 之后选完之后、啊、有冇好介怀 啊？ 唔系咁，我系啦，我自认系啦。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会唔会好介怀？哇，你即系你一见到即系呢个薯片或者系呢个林郑出丑嘅时候，跟住你系攞即系系好把握呢啲时机去抽水啊，然之后喺度即系哇喺度嘲笑嗰阵时原则派冇，即系我 真系 唔会有。即系你话自认薯粉嘅人。或者其實講真啦，你話如果喺網台界裏邊， 都係俾人屈嘅啫。 網台界裏邊嘅真薯粉係邊個咧？我只能夠嗰個比較容易辨識嗰個就係油青圓嘅啫，係嘛？除咗油青圓， 咁 係 佢飯都有份食。 唔係佢一嚟飯都有份食咧，二嚟佢即係你評論還評論，唔好擦鞋啊，大佬！佢擦埋鞋啊，即係呢樣嘢其實係即係。几难搞噶，即系你你就算系阿李慧玲咁样样，李慧玲都有，咁但系冇佢咁夸张咧，系嘛？即系咁样嘅情况啊嘛。 即系我简单嚟讲，好多嘅薯粉都系无奈嘅选择， 系 啦，唔系无奈选择，系啦，佢系拣一百次都会拣佢，而且系真心觉得佢系民主英雄嘅。 吓，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 even。你系去到咁真心薯粉，去到阿尤清源呢啲， 系 你话完咗选举之后， 佢都冇嘲笑过， 系啦，会唔会嘲笑你咩原则派啲乜嘢？喂，冇啦，讲真，但我唔明点解，即系其实你而家叫做系选完之后，哇，你嘅所谓长白山咧嗰扎咧，哇，成日好似即系一见到罗永聪讲错嘢啊，好似执到宝啊， 我唔明白我点解要执住罗永聪个访问， 系 咁点解边个 isol 嚟边个？我问你边个搞个选举嘅人，唔好讲个 isol 嚟呢个事， 咁又如何咧？ 咁又如何咧？ 咁又如何先？系嘛？喂，讲真，喂，一个政治人无时无刻都想 isol 嚟一啲佢自己唔啱倾嘅人噶啦， 屌啦，升嗰个选举工程 系嘛，尤其系选举工程添啦，系嘛，要 fan off 晒所有嘅即系一啲反对声音噶啦，系嘛，咁但系问题你做唔做到一样嘢先紧要啊嘛，咁点解人哋做到咧？唔系因为佢叻啊， 其实你自己 isol 嚟咗自己啊嘛， 唔系一嚟啦，二嚟其实讲真系呢个西环帮佢 isol 嚟咗你啊嘛。系嘛？因为西环打压得佢犀利，佢 underdog 系嘛？佢喂点喂？香港人就一种逆反心理，永远都系即系香港人好咩时候最容易、最愿意走上街头，就系因为见到一个明显嘅高墙与鸡蛋嘅对立嘅时候咧，即系觉得有一个弱者俾人恰得好紧要，咁所以咧就我要即系锄强扶弱咁样样先走上嚟。即系你睇过往嘅例子好简单啊，你话国教咁样样。是啊，是咪？ 是、 啊。喂，王维基嗰次，喂，佢系一个弱者嚟嘅、啊。喂，但系问题就系话，王维基啊，当佢转身变成一个政治人嘅时候，啲人会唔会因为嗰阵时叫做维基嘅 fans 维粉咁样样，然之后会喺呢个立法会选举投票嘅时候，又完全投翻佢咧？唔会啊嘛，系嘛？即系问题就系话，喂，你成日话相信人民，即系好似好简单啫嘛。阿长毛，即系喺呢一个。這個立法會選舉的時候，喂，好多人都為他即係抹一把冷汗啊，即係譬如尤其阿土啦嗰陣時都好替他擔心啦咁樣。咁我記得他那次跟呢個人社嘅造勢大會，他自己都識講句説話。喂，講真，我係相信人民係嘛？即係佢 喺廟街嗰次， 係啦，廟街嗰次佢係講得好大聲啊！我唔會怕嘅，因為我相信人民係嘛？喂，咁但係問題去到呢啲關鍵時刻嘅時候，你相唔相信人民先？系嘛？喂，王维基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嘅，即系就算佢喺一个即系喂，佢申请牌照佢申请唔到，系嘛？明明佢系有条件申请嘅，因为一男子嘅因素，系嘛？即系滥用权力，系嘛？扭曲呢啲叫做系即系嗰个顾问报告，然之后令到佢选唔到，系嘛？喂，咁喂令佢即系申请唔到牌照，喂咪撑佢咯。系嘛？就正等于就系话，点解而家啲人撑薯片一样啫嘛？就正正就系因为佢有 keep 住一个高民望都选唔到嘛？系嘛？一个咁明显嘅是非，即系你系要屈佢落嚟，系嘛？你咁样打压佢，咪撑佢咯？咁简单啫嘛？嗱，香港人咧未必个个都话即系要咩嘅，即系点样咩 less evil 乜乜乜乜嘅，未必。但系问题就系话，佢真系见到佢弱者。而事實上，喂，你喺度玩嗰樣嘢咧，喂，其實真係講真，坦白講真，我覺得好嘔心。去到選前之前嗰日，哇，我仲見到一啲鳩烏團啊，嗰啲友仔係咁寫文啊，就話，哇，呢個陰謀嚟嘅，係嘛？即係，即係嗰個人咧，即係阿薯片咧，就哇，又喺度講乜嘢啊？咩龍和道賦予新嘅意義，係嘛？呢個人係有陰謀嘅，係嘛？哇，想即係將我哋，即係其實嗰。其实讲真，嗰一刻啊，佢都感觉到 是在即係呢個雨傘運動嘅話語權裏面，喂你踩我埋牆係咪，甚至乎喺雨傘運動呢個話語權裏面嚟 isolate 佢哋喎，咁佢哋係覺得好 desperate。喂，如果講真，喂呢一個根本上好似傅振中呢咁嘅人物，喂嗡嗡作響，你會唔會理佢？你唔會理佢。但係正正就係因為你見到佢有威脅大，係嘛？佢威脅到你對於雨傘運動嘅話語權，你又覺得好 desperate， 甚至乎你覺得係有一個生存嘅危機，所以你先至咁緊張啫嘛，係嘛？我覺得佢哋自己係 feel 到自己有生存危機嘅喎，咁但係即係你去點樣係去？是去维持返你自己的生存的意义，喂不是话是歇斯底里是吗，执一两句说话然后无限上纲，跟住闹你的薯粉，跟住闹港珠是吗，撑佢啲人都冇脑嘅咁样。喂呢一个是一个极大的反效果嚟，你 要选撚完都是要每一日都斟酌住边一个出嚟讲错一句说话，跟住单打返你的薯粉。 咪是囉。唔係呢個情況，我哋喺花生谷都好明顯㗎。咁所以其實講真，我有一段時間我都放棄咗。喂，大佬，即係你花生谷嗰啲，尤其係冇頭像啊，冇人樣啊，跟住就係得個即係啊黃絲打嘅頭像嗰啲有。喂，講真，喂，呢啲咁嘅罵戰，大佬，我真係算啦。我寧願即係你講呢啲乜嘢咧，我嗰陣時我係寧願喺自己嘅窩度講算。喂，咁但係有啲友都係踩場嘅喎，咁我費事同佢講，喂 block 咗佢咯，咪算咯。 咁唔同，你有啲趁家係光神嗰啲 fans 嘅， 唔係咁啊！即係呢個冇計啦，呢啲就 即係我其實對嗰個遊行咧，即係老實講，我就真係好問一個好邏輯性嘅問題啫。如果你覺得嗰個遊行，我見到有人喺度辯護啊，就係話，因為警方就 cap 咗個遊行嘅人數上限係200個，所以咁你就200個咯，係嘛？多啲都冇噶。咁我想問下你，如果第201個想遊行嘅人，佢從啲乜嘢渠道同主辦單位協調自己去咗唔去咧？即係有幾多個201嘅人咧？即係大家擘大眼睇下，根本就係冇201個。 冇講人數啦，你講相啦，你有冇張 Y 索先？你冇着你俾张 Y angle 嘅相俾我， 即系张张都 有冇人影？有冇人敢影一张 Y shot 先？然之后成条行车线嗰度系 嗰度打开五个人就系最 Y， 嗰条龙头就五个人啦。 我琴日我见到即系总之我 Facebook 度碌，我就系碌咗片。喂，屌你老尾咁，喂使唔使咁 close up 啊？系嘛，我唔系认唔到啲人、啊。喂，你俾张 Y shot 我睇先。 好 Y 噶啦，嗰张五六个人仲 Y， 我哋 Y 得两个，佢 Y 有六个，佢成条东角度炸晒啦。咁 好大 歪啊！即系好捻歪噶。问题真系，我真系唔知道。如果你觉得而家嘅社会运动嘅风气系咁，个气候系咁，你坚持用一种咁嘅形式，用咁嘅方式去继续你嘅社会运动，你到底系想改变呢个社会，又唔想改 變這個社會？我觉得系激进派而家系好危险嘅一样嘢。佢哋嗰种怨念， 我觉得呢个先系真系。 佢哋嗰种怨念系挥之不去嘅，即系系嘛？即系你譬如你话，喂，我哋嗰阵时讲我哋讲咗啲说话批评过佢啲人系嘛？即系或者系喂，佢又讲喂，我讲嗰啲嘢冇任何恶毒嘅一啲人身攻击嘅，全部都系我最简单嘅。我讲一样嘢，即系全部都系用经济理论分析嘅。我就系讲，喂，第一样讲新 cost 啊，跟住俾阿刘家雄嗰个即系喺度单单打打，跟住 opportunity cost 啦，系嘛？我主要讲呢两样嘢。新 cost 就系话，喂，你成日话，喂，你即系叫做你撑薯片，就等于你系放弃咗我要真普选啊。咁我讲到明啊，呢样嘢，喂，都话特首选举唔系生死战嚟噶嘛。系咪？呢一个冇选择嘅选择，你都要作出选择，系咪？喂，我哋系希望即系喺呢一个咁样嘅绝处里边都见到曙光，咪搏一铺咯，系咪？即系而跟住落嚟佢讲嗰样嘢就系话，如果你就算你唔搏一铺，系咪？你唔将你自己嘅票投落去嘅话，喂，你会唔会等于你冇咗我要真普选个诉求啊？唔会啊，因为其实个世界一样系咁转嘅，系咪？因为你嗰样嘢真系喂。你真係而家你唔係有咗普，你唔係有咗政改㗎嘛。 但冇人講嗰樣嘢。係 咪 即係你點可能將個普選賴咗去薯片嗰度啫。點解重新推出一次個普選你又有81框架，點解嗰班泛民議員唔可以投反對票呢？點解我支持咗個莊真我就一條投贊成，我睇唔到個必然關係喺度。你成日攞呢樣嘢講埋，當我接受咗莊真我就接受831啦。呢個係你嘅分析嚟，呢個係你嘅判斷嚟啫。點解你要做咗兩樣嘢拉埋一齊講啫？我摆明就系投反对，你系冇信心香港人喺个气候会做出一种感觉，大家都要反对呢个831嘅。你觉得啲香港人会支持呢个831啫嘛？你讲到最尾就系唔信香港人咯， 系就唔信香港人，同埋就系话，喂，即系你唔好睇到香港人咁即系咁 rich 咁戆鸠啊！即系俾你呃完一次之后咧，即系 就真係會終身即係做你奴隸呀，係咪？喂，投一票唔會等於係做咗薯片嘅奴隸㗎，即係佢覺得等於但係投一票就等於買身，係咪？喂，呢樣嘢係越我係低溫我都講係誤導㗎，係咪？你點會唔係誤導啫，係咪？ 點我哋日講嘢講，有邊個攞出嚟講啫？ 喂，我哋見到呀，即係你阿鬱敏呀，我哋嗰陣時咁撐佢呀，喂，你諗下佢個 back file 幾犀利呀，佢一日轉，喂，你諗下，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嘛，喂 ,ok 呀、啊。 我哋啲又係天線嘅，一聞到味嘅即刻著曬燈。 係呀、啊、其實我好 buy 呀邊個劉永聰講㗎喎，係咪？我要即係其實係要定一個新嘅 standard, 係咪？我要定一個新嘅標準，你話呢、這個特首選舉裏面。即係你呢個新嘅標準，你就真係要尊重民意嘛，係咪？喂，你尊重民意，我覺得好事喎、啊。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啊。如果你真係要認真玩一個民意嘅遊戲嘅時候咧，民意嘅憤怒咧，喂，反轉頭咧，喂，可以係消滅你得好犀利嘅，其實係，係嘛？喂，你係令到啲人覺得自己嗰個意見係重要啊嘛。 即係同樣道理，即係粉青最怕一樣嘢就係共產黨對佢講真話嘛。 係啊， 當我一日唔呃鳩你嘅時候，你係咪整撚死我，大佬？大佬啲粉青啊，最撚驚係咁啦，係咪？ 唉，即係咁樣樣咯，即係坦白講，你話你話重新上路一齊遊行，你話唔得咩？唔係唔得噶。咁但係問題就係、是、 你可唔可以俾多兩個禮拜呼籲啫？ 唉， 即係你唔係呢個時候喺個 group 度講一講就話，喂，我禮拜日遊行啦，係嘛？即係早一個禮拜決定嘅啫，大家要遊行啦。咁你決定就係每一個喂大佬啊！你嗰時成日話民主黨話一樣咩咧？你咁撚多地區裝腳，你個個地區裝腳拉兩個市民出嚟遊行，喂，嗰條隊都起碼一千人啦，係嘛？咁但係喂，你根本人民力量社工係咪好多咧？你社記係咪義工係咪好多咧？無萬淨嘅義工係咪好多咧？咁你嗰班人拉啲義工出嚟，唔係一千人咩？咁你咪又得翻三百咯？即係大家係咪當初都係講過同一句説話啫？唔記得嘅。 喂，坦白講，你人力咧，你就係搞一次會員大會都五百有啦。你人社造勢大會加埋呢一千有啩？咁點解你會得返兩三百友呢？ 咁我咪提一提你囉，嗰五百友 就是、因為你自言自己 有四百個反映咗面 咪就係囉，屌你咁樣，你唔係話你唔係話講溫和泛民㗎啦，你計數都計到啦， 四百個反映咗面 咪係囉，你計數都計 到，我有份去㗎嘛，事關 咪就係囉，屌，即係咁簡單咋嘛，即係你計數都計到㗎嘛，即係呢個時候喂你話叫大家走埋一齊，喂，但你另一方面你又忍唔到口，喂，你成日呢你見到即係嘩羅永聰講句講咗好執到寶咁樣，然之後單單打打，跟住喺度即係叫做係即係俾啲說話你聽咁樣，即係坦白講，你即係你話喂阿劉家雄，即係我覺得佢嗰啲佢可面側面啦，係嘛？即係嗰啲咁樣嘅，即係唔開名啊！啲單打係嘛？即係呢啲係冇用噶。 有啲條命係生成，即係個人嘅性格係生成嘅。 即係可能改嘅。可能你自己真係有嗰鋪癮喺度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作為一個叫做係有身份嘅一個政治人咧， 哎呀！呢啲時候第一個撲出嚟認啊！我咩身份啊？我又唔係主席，又唔係師傅，更加唔係領導嘅政團，點解我會有身份啊？我係一個撲街執位啫嘛，個個都有執位啊！咪闹你捉执位，斩捻死佢咯！啊呢呢个唔识认嘅，我梗系识认啦呢啲。咁问题就系话，即系我觉得，即系老老实实一个执位，你话你自己语气态度系点冇问题。问题就系话，人哋对你嘅形象已经系深入民心咁紧要咧，有好多支持者会学咗你个样噶。即系当嗰啲支持者一样系个 mentality 面对所有批评攻击，有理性冇理性好，咁你就要复制咗一百个一样嘅刘家雄喺度，咁你整到个即系成件事咧，我又唔系讲对错，而系话人哋对你嘅观感系点，人哋就决定下次投唔投票支持你嘅政党啊嘛。 嗯， 即系呢一样嘢系死得嘅，你又话俾我听，喂，你除非有人话讲，我以后唔捻选，以后唔捻要票，我人民力量都唔捻选， 嗯、 我净系搞议会外抗争，净系支持咩掟砖好、放火好，乜嘢冇所谓啦，我总之以后就唔捻选噶啦，得、哎，我完全收翻我所讲嘢，即系讲句对唔住仲得，问题又唔系，即系大家都要卖面光去争取选票，我就唔明，即系点解我一定要摆出个战斗格出嚟，廿四小时，即系当人哋批评我嘅时候，我一定要咬翻转头。仲要咬翻人转头，咬翻十啖八啖，等你啲人觉得自己好卵蠢，等个觉得自己有啲优越感，系嘛？我优越感唔知从何而嚟嘅。当我优越感嘅时候咧，你呢班就系顺民啦，你呢班就系猪啦，你呢班就系蠢人啦。咁我同你呢班咪即系 distance 咗好远咯吓。咁你支持我咧就代表叻，支持嗰班人咧就代表蠢。咁我就明白一个咁样嘅选举工程点样 work 落去。 即系谦卑、谦卑再谦卑呢一样嘢系咪？即系到底系几时先学咗学唔会咧？即系当你坚持要即系搞一个二三百人嘅游行，咁呢嘢谦卑唔谦卑咧？即系咪第一时间搞完游行之后，大家应该鞠躬谢罪咋？点解我冇一个 mentality 搞一个五百人嘅游行，又或者一千人嘅游行？你话俾我听，你肯负责任，你话俾我听，你肯向呢个方向行，我都对你会有尊重。咁但系唔系嘅。即係大家都係滿意嘅遊行啦，因為呢即係始終時間倉促，咁即係如果二三百個人遊行都滿意嘅話呢就 OK 啦。我真係非常之收貨係咪，咁大家以後就可以返屋企瞓覺休息，咁返屋企上網打飛機就好過遊行啦。咁你唔係，你呢頭又話埋怨啲選民，點解你哋唔出嚟遊行呢？點解唔知出嚟支持我哋呢？咁我唔知點樣講返落去呢句說話係咪啊，第二節再講。 嗯。哇，有人留言喎，大佬咁快就。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